就让我知道幸福已经确定。有谁能紧紧贴着我的呼吸，就让我知道幸福已经确定。 我可以天天远远念念

天长月亮，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

夜，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，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。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 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

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。 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闭上眼，晃动的全都是你。 从来不曾离去。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小决心，永恒的不决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先进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勇气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在最近的未来听着我花盛开，我们都期待计划中时代。

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也许的无限， 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。 心事有我愿意听。

人没有了自己，哦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着。